宝贝儿，我爱你。 够了。 下面还有呢。 不用了。PK。 你看这多好，能激发人的斗志。 滚。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掷地有声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该我上场带飞了》，作者一世华商，别忘了给我们投投月票哦。 第79集。 你们定吧。 队友们看出他心不在焉，急忙岔开了话题。粉丝们自然也看出了方景行的不对劲，弹幕刷得飞快。 感觉不在状态的样子呀，有点担心。 男神，你要是不舒服就别播了。 别播加一，虽然想看方队打隐藏副本，但是还是身体要紧。等你啊，大神。 是啊，我们等你。 方景行看着这些弹幕，又不可抑制地想到了上次的事儿，他实在受不了。 有点事儿，今天不播了，改天吧。 他关游戏下播，拿着钥匙出门，开车直奔谢家。江诗兰见到他一怔。 进来坐，吃饭了吗？ 吃了。 程岩下午就被经纪人接走了，还没回来。 我知道，我是来找您的。 江诗兰心里一突，打量着沙发上的人。这孩子一向温文尔雅，此刻虽然也是如此，但和平时相比却多了几分严肃，整个人都锐气了。 我想见他。 我说过他的情况比较特殊。 我只是看他一眼，不让他发现我。 他放软语气。 阿姨，求您了。 江世兰微微一怔，讶然看着他。多少年了，除了小时候撒娇，这是方景行懂事后第一次求他。但他真的不能说。 他没事儿，不用担心。 他在吴军病房里，而且家属都不在他身边，对吗？ 江世兰沉默。 昏迷还是什么？ 别问了，景行。 方景行盯着他看了两眼。 确定没事儿？ 确定。 那他还能上游戏吗？ 说不好。 方景行点点头，起身告辞。江世兰一路把他送到门外，目送他开车离开，忍不住给自家儿子发了一条信息，询问江晨和景行的关系。谢成言很诚实。 关系挺好的。 挺好是多好，比起你和景行呢？ 又差一些，毕竟他们俩才认识没多久。 认识没多久，景行就能为他求我？ 江世兰回想景行的神色，不清楚自己有没有想多。 不过小舅舅一直不上线，他很担心，问过我好几次。哎，话说小舅舅什么时候能上线啊？ 江世兰怕儿子闹脾气，没敢说实话，只说江晨最近要检查各种数据，不方便上线。 再过一段时间吧。 他嘱咐儿子少喝点酒，关掉聊天框，再次想起了方景行。他知道方景行想招江晨进俱乐部，但爱惜人才能做到这一步吗？爱惜人才的方景行已经开车上了马路。他语音命令手机拨了一个号，静等片刻，听见对方道： 啥事儿啊？ 文成第三医学研究院，查查里面有没有什么项目。 那边默默反应了一下，很迟疑。 那是国家级的研究院，你查这个，一个弄不好就惹祸上身了，你懂吧？ 不查具体的，捕风捉影，八卦小道消息什么都行。 这倒可以，你等我消息啊。 嗯。 江诗兰的性格他知道，他做到这一步，江诗兰都不肯松口，想必是有不能松口的原因。 谢成岩的大舅江辉是三甲医院的院长，先前他以为是封印师家里托了江世兰的关系，通过江辉联系上了靠谱的主治医生，但看现在这个情况，或许是另一种可能。江世兰是第三研究院的副院长，如果研究院里有什么涉及到人体的保密项目，他肯定是不能告诉他的。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，我就不信我找不到。 一夜无话。转天江世兰去上班，两位组长在会议室里又开始了每日的争吵。志愿者参加冰冻实验，他们是要保障对方的人权的，协议里是没写不能上网，却说了整个项目期间内需要保密。秦组长出于安全考虑，不赞同志愿者在项目没结束时上网，于是两位组长至今仍没能达成统一意见。 我既然调过来接管这个项目，就要对项目负责，江晨是自觉，但你想过没有，开了这个口子，要是再救活一个人，他看见江晨上网也要吵着上，真出了事你怎么办？ 陈组长这次没拍桌子，也没再纠结这个事儿，他脸色难看。 你真救活了再说吧。 我会的。 他转身离开，又去了吴军病房。江晨被隔在火线外，过得岁月静好，只是刷了方景行的比赛视频，他很手痒，想和方景行 PK， 如今玩不了游戏便有些不爽。江晨一不爽就喜欢玩 AI。 秦组长第一次过来，见江晨坐在小沙发上吃水果，两个 AI 站在他面前给他跳海藻舞，他沉默一下没有进去。第二次来，见两个 AI 匀速抡动一根绳子，江晨则站在中间跳绳，他便没打扰对方运动。片刻后第三次来，见江晨瘫在床上，两个 AI 在给他捏腿，终于推门进去了。不等询问情况，只见一个 AI 抬起头，声音被调成了粗犷的风格，豪爽道： 哎呦，来了老铁。 另一个 AI 同时扭头，发出银铃般的笑声： 客官来了。 秦组长低头看着床上的人： 没事吧？ 江晨双手交叠放在胸前，享受着 AI 的按摩，一脸安详。 挺好的。 秦组长陪他说了好一会儿话，告诉他要适度运动，出门找到冰冻小组的人，把事情简单一说。 这什么情况？ 他心情不好的时候一般就这样。 秦组长沉默，想一想江晨也住了四天了，他和老陈虽然还没吵出结果，但老陈的态度似乎有些松动，大不了以后换地方吵。 把他转到普通病房。 冰冻小组的人道声好，麻利的就去了，顺便把画风大变的 AI 调回正常模式，劝着大佬出去散散步，放松心情。江晨刚溜达到公园，就撞见了秦组长。秦组长看见他，掐灭了手里的烟。 我路过，你继续抽。 我以前看过你的比赛。 江晨扫他一眼。 学生时期的女朋友是你粉丝，拉着我看你比赛，天天喊你老公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，点击订阅关注，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。